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十二章，而我们其实是从第十一章十二节开始念。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开始，由我来念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以法莲说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上帝掌权，向圣者有忠心。或译：犹大向上帝，向诚实的圣者犹豫不定。第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天真谎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上帝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当以你归向你的上帝，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上帝。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不见，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末世或者异象，借众先知设立比喻。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要得妻服侍人，为要得妻，原文没有语无与人，若要得妻放羊。耶和华借着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着先知而得以保存。以法莲大大的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如果我们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想要靠自己的意志，我们没有办法宣讲你的话语，我们也没有办法领受，没有办法聆听你的话语，更无法行出你的道。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一下，这么一段时间，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有效用的，让在这里所发出的是你的话语，让在这里所聆听到的是你的道，也是能够有果效的道。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何西阿书十二章其实是一篇有一定难度的经文，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要如何的理解和诠释其中有好几段经文。身为你们的牧者，你们的讲道者，我对你们的责任是自己必须先尽力先学习，先吸收资讯，但是我需要做出判断，然后再对你们宣讲我自己所归纳出的结论。当然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语不确定很模糊，而是承认我们的人的认知有限，我们基督徒有圣灵更新的心智，但是要在见主面之前，我们仍然需要谦卑，尽管认知，尽管我们会对经文有些经文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诠释。因此我们祈求，如果主乐意的话，圣灵会动工，使用讲道者的讲道来造就上帝的儿女。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下，你们要如何听到。心腹同工本周提供我许多宝贵的回馈，帮助我明白，心腹的讲道并非最容易懂，也并非最好听的。我承认我必须尽力的让更多的人，越多的人听得懂讲道。毕竟讲道的目的就是要人能够领受上帝的道，能够信道以得永生。但是 一篇道也不应该是老少咸宜的。你们不应该期待来到新福的三十几、四十几个人，每一个人都听得懂道，或者每一个人都同样的领受这边所讲的道。尤其是就如某个同工所讲，新福这有深度的道。保罗他说讲道的人是由于诚实，基于诚实，任命由上帝所任命，出于上帝，是在上帝面前讲耶稣基督的道。而且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的心未曾想到的。人的心本身没有办法领受真道，但是保罗他继续说，上帝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圣灵他参透万事，而且是上帝深奥的事，圣灵也参透。然后他说，谁知道主的心呢？有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然而我们是有什么？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是说，如果我们中心讲上帝的道，那么人是否能够听得懂道，最终不是取决于这个道是否讲得够简单，而是圣灵可否在人的心中工作，给人一颗基督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在座的父母们，你们明白要求孩子们与我们一同敬拜，这绝非只是要做做样子，也不是只是单纯的要教导他们守规矩要坐得住，而是你们相信圣灵会借着圣道在上帝儿女他们自己的心中运行，不管这个儿女的年纪是两岁还是六岁还是六十六岁，是一样的原则。圣灵如今借着圣道在你们的心中运行，圣灵他也会用你眼睛看不见、你心里想不到的方式，在我们的孩子的心中运行。所以如果要说一定孩子就是听不懂道，其实这就是说，你们成人，你们听得懂道，因为你们有成熟的心智。但是你仔细想，对基督徒来说，这其实说不通的，因为诚实的心智往往是阻碍人能够听到的最大的因素，不是吗？主他自己怎么说？我们的主他自己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得进天国。这个原则用在听到这件事上面，就是说，人若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心智，而不是全然倚靠圣灵，其实你不论你年纪多大，不论你多么的聪明，你就是无法听到。同样的，当我们有新朋友加入新福，我们不应该太担心他们是否听得懂新福这么好的讲道，毕竟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方言。如果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将脸伏地敬拜上帝，说上帝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这是什么？因为我讲到讲得够精彩，讲得够好，还是这是圣灵的工作？况且我们也不应该期待任何人进到新福就阿们新福的讲道。我不期待属血气的人会阿们新福的讲道。如果有在 I don't know 行道会洪恩堂的人来到这边听到马上就阿们，我心里也不会很舒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话说回来，基督徒应该要能够听懂一篇道，我有责任要尽力的讲一篇你们能够听得懂的道。你们听到的人也有责任，你们也有责任要尽力听懂一篇道。我必须准备讲道，你们也必须准备听到。就是我相信你们都听得出来，如果我准备的不好啊，今天啊，这同样的我也看得出来，如果你们没有准备听到。 So 清教徒他们 非常在乎讲道，但是他们也同样的在乎人如何听到。他们认知上帝就是定义要透过讲道和听到施行恩典。西敏大要理问答，他那边有不仅规范人要如何讲道，也规范人要如何听到。159问160问。 So 如果你平时没有祷告的习惯，你平时没有读上帝话语的习惯，你平时没有默想上帝的道的习惯，如果你听到是前一天打电动玩具打到凌晨四点，或者赶工作赶到彻夜没有睡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主日的时候喜欢夸口，我前一天晚上都睡不好，好像自己很辛苦。如果是这样子，你不应该期待你今天来到这里会听得懂讲道，你也不应该期待你会听懂下一篇的讲道，你也不应该期待你会喜欢听讲道。是的，听得懂讲道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我们认知也是借着非常普通非常例行的恩典管道运行做他的工作，没有错。我们都听到，事实也证明上帝可以用一篇最烂的道叫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悔改归信上帝，但是你们没有这个借口，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已经领受恩典的人。恩典的本质，恩典的本质就是恩上加恩。 So 你越忠实的使用恩典的媒介，你越努力，你越努力的读经聚会，参加团契，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班，领圣餐，你就越有恩典。不是恩典的这些恩典的媒介本身有什么效用，但是我们是认知你若不使用恩典的媒介，你就没有恩典。 So 幸福的查经班，幸福的团契，幸福的主日学，这一切其实这些设计都有一个非常针对性的目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恩典管道，教会的恩典管道，最终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你能够听懂主日的讲道。因为我们认知主日的讲道在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成圣的过程之中是首要最重要上帝施恩的管道。 So 关于听到，我对你们的鼓励是，你坚忍到底，你就必得救。So 你们必须忍耐，你们必须有耐心，你们要对自己有耐心，你们要对我有耐心，你们也要对彼此有耐心。弟兄姐妹，你检视你自己，在心腹这两年多下来，或者自从你来到心腹听到了之后，你是否更能够听到？你的孩子们是否更能够听到？你为什么听得懂道？因为我们讲的是上帝的道。你听得懂道，因为你有参加团契，你有参加查经班，你有参加主日学，学习听上帝的道。 So 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帮助？我们会担心新来的朋友们，新来弟兄姐妹可能听不懂道，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我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忠实的使用这一切上帝在这个教会所赐下的恩典管道。我们没有其他的捷径，没有其他的捷径，因为你们的牧者不会讲其他的道。 So 你们必须学习，你们必须准备。今天这段难懂的经文其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讲道的人和听道的人都需要谦卑，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我们需要圣灵，但是我们也是依靠圣灵努力。耶稣的门徒们他们自己说，这话甚难，谁能懂呢？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对不起， 我讲的话真的太难，让我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意思，或者让我为你们演一出舞台剧，没有。 或者他说你们中间对你们真的是听不懂，但是如果你们的 IQ 在145以上，年纪33岁以上的人，你们就可以听得懂。 No， 他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我们是已经蒙恩的人，所以就让我们使用已经蒙的恩典来到我们主的面前，来到他面前听到领受恩典，恩上加恩，好总是在我们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所成长。 OK， 这是 prelude， 这是现在进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决定11章12节应该分段与第12章一起念。12章、13章、14章是何西阿书里面最后一次的定罪、审判、挽回、修复的循环。我们还需要当看第11章12节的时候，需要判断这个到底是对犹大的控诉还是对犹大的赞许。你们和合本的经文可能看得出来它有个刮胡，那边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翻译。我认为按照上文下文看起来，这段经文很明显的是对犹大的控诉，不是赞许犹大。以法莲说谎话，以法莲我们知道是指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所以以法莲说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环绕我，犹大和合本翻译却靠上帝掌权，但是这应该翻译犹大与上帝徘徊 wandering around， 就是跟上帝同行，但是好像是没有目的的徘徊。这什么意思？徘徊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在耶利米书二章三十一节出现的时候，中文的翻译是脱离约束。 OK，在诗篇55篇第二章翻译为不安，不安于世的那个不安。犹大与上帝徘徊，却对圣者们，中文看不出来，那是复数是多数，圣者们忠心。所以谁或者什么是这个复数的圣者们？在前几节经文11章第9节那里，上帝与圣者这两个字同时出现，但是在那节经文里面圣者是单数，所以很明显的就是指的是上帝，耶和华上帝，我是上帝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但就在三节经文之后，我们今天的这节经文第12节，圣者是多数，不是指上帝，而是指迦南的神明们或者外邦人他们的偶像崇拜的习俗。 So 如果我们是如此理解11章12节是对以色列或者以法莲、北国以及对南国犹大的控诉，那么这节的翻译就是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南国犹大与上帝徘徊，却忠心于神明们。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上帝却也用他指出南国犹大的罪。在这个时期，亚哈斯做犹大的王，列王记下16章那里记录，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不行先祖大卫所行，一切在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北国以色列王诸王所行的，又照着外邦人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活。亚哈斯这个王也投靠亚述王，他甚至对亚述王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 So 虽然南国犹大他们还要再等100多年之后才灭亡，但是这段时期的犹大并不是忠心耶和华的一群人，反而他们效法北国。北国怎么样？第一节，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吃风或者你也可以翻译成牧养风，或者放牛风放羊风。 东风就是从沙漠地带吹来，会毁灭农作物的那个热风。台湾要什么？焚风。不论是吃风还是牧养风还是追风，意思都一样，就是你会很辛苦，但是却是枉费劳力的事情。你的结果是没有益处的虚晃和强暴。他们与亚述立约，又把油送到埃及，这是指以色列在灭亡之前那几年非常的积极外交操作。他们违背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却与即将要消灭以色列国的敌人亚述立约。他们又想贿赂之前曾经奴隶他们400年的埃及，他们想要在这仇敌的包夹之中杀出一条外交生路，但是唯独他们不归向拯救他们的耶和华上帝。所以我想在这个礼拜读这段经文，我们不禁会想，这段经文与我们台湾当下的处境有关系。我们的国家也是夹在强权之中，我们也有敌人正大大的恐吓我们，威胁要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不确定2000多年前以色列是否直接反映今天台湾的处境，但是我要说，台湾不是以色列，台湾不是上帝特别拣选做自己子民的国家，但是我们是，我们才是。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不论我们的国家它如何外交操作或者军事布局，我们只要做一件事，说实在也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总要归向上帝。就此，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断的操作，但其实上帝不断的借着先知告诉他们，你们只要做一件事，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或许听起来太过属灵，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我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我们归向上帝，这不表示如果我们现在就披麻悔改归向上帝，上帝就会提醒中共的领导要记得按时吃镇静剂，或者解放军不会试图的武装解放宝岛。归向上帝表示局势再糟糕，就算我们失去习以为常的安逸，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财富，我们也 OK。但若我们不归向上帝，就算国家外交操作再有智慧，就算军事布局再有效用，就算我们保有平安，保守我们的财富，我们也很不 OK。 重点不是以色列人当时若及时悔改就可避免亡国的命运，他们亡国的命运是确立的，重点是以色列人总要悔改归向上帝，就算失去国家，就算失去他们的生命，他们也 OK， 他们仍然有上帝，仍然有上帝。弟兄姐妹，这就是重点。世人不会稀罕上帝，他们以为啊，仍然有上帝是很愚昧的自我安慰。但是对我们，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我们和以色列人都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本来就没有别的。You don't have no nothing， 你们什么都没有。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是什么？做客旅的，是寄居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会失去一切。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们都会失去，但是我们仍然有上帝，就拥有一切。这弟兄姐妹是 我们喊的口号吗？还是你的安慰？还是你的勇气来源？这不是只有飞弹打过来的时候才安慰你，而是正当你享受地上的富足、地上的安逸的时候，你不忘记，若非有耶和华上帝的恩典，我们在活人之地都丧胆。第二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所以南国犹大争辩，或者定他的罪，必按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照他所做的报应他。我的理解是，这个雅各不是单单指南国犹大，而是指整个以色列，南国北国以色列民族，就是以色列与上帝较力的人。Okay. 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你知道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脚跟，就是有狡猾，有投机取巧的意思。这个名字，他壮年的时候与上帝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这是在创世纪32章记录雅各在伯雅渡口整夜与有一个人耶和华的天使摔跤的事。摩西记录那夜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看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披奴伊昆，就是上帝之面的意思，意思是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何西阿在这里记录雅各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原文是他在伯特利找到他。所以我们就必须决定谁是他，哪一个他，是谁找到谁。应该是耶和华在伯特利找到雅各，是上帝主动拣选雅各，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那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上帝在这里借着何西阿用的例子是他们的先祖雅各，不是用亚伯拉罕，也不是约瑟，也不是摩西等等，用雅各来代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确实要按照他自己所行的受惩罚，按照他所做的得报应。雅各从母腹中种脚就狡猾，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他一生都是在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法为自己夺取一切的好处。但是雅各也是蒙上帝拣选、蒙上帝所爱的人。你知道圣经的故事，雅各这个人，他一生所爱的，他一生靠着自己的努力谋取的，他最后都失去。他失去他的母亲，他失去他的哥哥，他失去他最爱的妻子拉结，他最爱的儿子约瑟，他最终是死在异乡，死在埃及。雅各确实得着报应，但是雅各确实也大蒙上帝所爱。上帝他与雅各摔跤，上帝让雅各得胜，上帝祝福雅各，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就是从雅各出来的。第五、第六节，上帝在那里伯特利晓谕我们，原文没有以色列，所以在这里雅各就变成我们，表示这不仅关乎以色列的先祖雅各，更直接关乎当时的以色列人。上帝曾经两次在伯特利晓谕雅各，雅各也两次在伯特利纪念耶和华的名。 这个模式重复出现在雅各他的生命之中，也要复制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以色列要按照他们自己所行的受惩罚，但是以色列也要按上帝的恩惠蒙大爱，他们要纪念耶和华。第五节，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特别凸显是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耶和华，万军的上帝，是大有能力可以拯救以色列人的上帝。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这个翻译和和合本稍微不太一样，所以今天的经文有点复杂，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可以看之后我放在网上的逐字稿。第六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上帝，或原文的直接的翻译，因此你当倚靠你的上帝归回他，凸显人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够归回上帝。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上帝。仁爱与公平或者公义这两个字就回应第一节的虚谎和强暴。常常或总要等候你的上帝，就对应第一节的他们与亚述立约，他们没有等候上帝，他们把油送到埃及。然而第七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原文不是没有以法莲，原文其实是有个商人，或者直接翻译迦南。迦南和商人是同一个字，所以这边是讲说迦南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这其实是控诉以色列人，你们与迦南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他们不但没有遵从上帝的命令消灭迦南人，反而变成迦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有罪的。以色列并没有说我自己全然公义，我完全没有犯罪，但是他也说他没有犯什么东西是可算为罪的。重点是他靠了他自己的努力成了富足，得了财宝，这个是他可夸口的，这个是不算为罪的，在他自己的眼中。从第九节，耶和华提醒，自从你出埃及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同在大会的日子一样。祝棚节是以色列人在丰收之后为要纪念耶和华拯救他们出埃及所守的节期，这个应该是他们在上帝面前欢乐的日子。但是在此再住帐篷是指上帝要放逐以色列人，要把他们从应许地赶出，再进入到旷野里面，要将他们所自己用劳碌所赚来的财富富足从他们的手中夺去。这也暗示上帝还要拯救，还要挽回他的儿女，因为他曾经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在最后十到十三节这边讲，耶和华引领以色列人，这个引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雅各他们倚靠自己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耶和华上帝借着先知启示他的儿女，引领他的儿女，拯救他的儿女，保守他的儿女，他持续的不断差遣先知到他的儿女中间，以色列人就全然没有借口，不认识耶和华，不转向耶和华，不归回耶和华，更没有理由不颂赞耶和华，不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在激烈犯罪，在吉甲献牛犊，他们的祭坛就是用田里面挑出来不要的石头所堆的乱堆，他们的作为虚妄，他们的敬拜不蒙上帝的悦纳。第十二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 相对于十三节的耶和华借着先知将以色列从埃及领上来，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没有迷路，上帝提供他们吃他们穿的。第十二节，以色列为要得妻服侍人，为要得妻没有与人，为要得妻看守羊放羊。所以我们知道是有一个人比雅各更奸诈的拉班，他利用雅各为他放羊或看守羊，他为他看守羊十四年得了两个妻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很划算的，其中有个还不是雅各要的。但是十三节，上帝是借着先知看守以色列人，使他们得着应许地，保守他们在迦南，这时候至少超过六百年。十四节，以法莲大大的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以法莲以色列不归回耶和华，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给他。所以最后我们留意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很明显的是充满了定罪的言语，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刚刚很快的看这段经文，这些定罪的言语之中不缺乏盼望。上帝控诉以色列人，但是也同时呼召他的儿女归回他。这段经文之中，看守，这中文翻译比较难看得出来，看守在第六节，在第十二节，在第三节，以及归回在第二节，在第六节，第十四节，这两个字重复出现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雅各或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民，他们逃去亚兰地，常年等候要得着他的妻子看守羊，但最终以法莲的羞辱要归回到他的身上。然而以色列却要倚靠他的上帝，归回他的上帝，他们要谨守或看守仁爱与公义，总是等候他的上帝。这是第六节的经文。第六节的经文刚好就在这段经文的正中间，所以这是我的翻译。第六节，所以你当倚靠你的上帝归回，要谨守或看守仁爱公义，常常等候你的上帝。这我想对今天处在危机下的我们来说是还蛮不错的建议。面临敌人的威胁，面临战争，你有什么建议？我们该做什么？什么建议？有护照的人可以逃离台湾，没有护照的人就往山上逃。或许我们可为自己所爱的劳碌奋斗，或许我们可以去看守羊，或者我们可以看守仁爱和公义。我们仍然有上帝，因此我们总是等候我们的上帝。而我们怎么总是等候我们的上帝？基督徒，我们怎么等候？世人会说，你们的上帝在这时候有什么用？你们有什么建议？我们总是等候我们的上帝，等候不是坐以待毙，等候也不是各凭己力奋发图强，反而我们谨守仁爱与公义，这是说我们彼此相爱，这是说我们不用诡诈的天平，我们不彼此说谎，这是说我们不要犯罪，我们以仁慈与公义彼此相待，就如上帝在我们中间满有慈爱与诚实。 谨守仁爱与公义。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就归向我们的上帝，我们就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总是等候那必要再来的主。这是上帝2800多年前对以色列人的呼召，这也是他如今对我们的呼召。也就是在这充满焦虑不安的时代，最实用最好的建议，不是吗？依靠我们的上帝，归向他，看守仁爱与公义，总是等候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叫我们知罪，但你也呼召我们悔改归向你。你并没有叫我们灭亡，因为你的儿子曾经来到我们中间，他满有恩典，有真理，他以仁慈和公义对待那些对他没有仁慈，恨他，以不义待他的人。我们也藐视他，我们也不尊重他，但是他爱我们，他成为我们的不义，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你的义，好叫我们彼此相爱。他怎么爱我们，我们又如何彼此相爱？这就是他来到世上所成就的目的。因此我们总要持守仁爱与公义，我们总是等候他要再来。是的，你的儿子他要再来，愿他快快再来。我奉他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如果你们都有圣经，请打开你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1章，由我来念经文。第十一章从23节开始，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所以无论如何，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或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我们认知主的晚餐是主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他自己所设立的，叫我们领取恩典的管道。我们如果忠实按照他的吩咐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真实所吃的就是他的肉，就是他的血，我们就有份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不外乎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儿子他自己。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改革中的先贤们会说，严格来说，主的晚餐是一定是赐给已经领受主耶稣基督的人。因此我们在主的晚餐之中，并非领受主耶稣基督，并非领受他的恩典，而是增强 strengthen 增强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这个饼和酒所代表的是他的死、他的复活，而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主他自己定义要借着这个饼、这个酒巩固我们、增强我们、增加我们、加添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因此 我们如果要能够增加这个恩典，我们就不只是在今天吃这饼喝这杯，我们需要在之前准备自己的心，我们必须要在之中要能够省察，要能够明白，要之后继续的默想，继续的默想这个酒这个饼所代表的是主的死。你们每当如此行，你们表明的就是主的死以及他的死所代表的一切。 So 事先的准备，在过程之中的默想省察，之后继续的好像你咀嚼咀嚼，不断的嚼，不断的回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灵就是借着这一切我们所做的事情巩固我们，增强我们，施恩于我们，叫我们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总是有长进。 OK， 所以这个酒和杯本身并没有神奇的效力，但是我们是依靠圣灵，凭着信心领这个圣餐，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领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应该知道，当你在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心中非常确切的明白你所领受的无非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没有信心，如果你还不认识主耶稣，如果你不认他为你的主，你平时没有祷告，你平时根本不喜欢读他的话语，你平时没有主的肢体，就是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连接，你也不承认你自己是罪人，你也不愿意饶恕其他的人，不愿意与弟兄姐妹和好，这不是赐给你的。你要能够省察自己，看自己是在信心内不是，明白这真的是主的身体赐给你的，赐给他所爱的人的。 So 你要能够回答，是的，我认识耶稣，是的，他是我的主，是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此我爱他，为他而活。 So 回答是的，不是说你的这个是的是多么的坚强，甚至是可以非常的软弱，你不是说没有罪的人才能够领主的圣餐，反而是你认知你是自己是罪人，你正在与罪挣扎，你更需要领受这个恩典以巩固你，你需要这个属灵的养分才能够致死罪，活出新人的样式。 So 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餐桌面前，带着喜乐的心，认知这是主他自己所赐给你的，这是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得荣耀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没有忘记我们，你在世上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一件事之一就是你设立了主的晚餐，你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你将你自己给我们。为此我们认知这个恩典认知的太少，我们不明白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因为就在这之中我们明白我们确实领受你，你将你自己给了我们，而你无非就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帮助我们思想这个奇妙的恩典，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帮助我们今天借着拿着这个饼吃这个饼喝这杯，明白我们所蒙的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你的名，阿们。我们的主耶稣他被出卖的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他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所以也就是给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是给隶属基督教会成员吃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所流出来的，为罪得赦免的血，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众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弟兄姐妹，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想我们的主他是何等乐意将他自己给了我们，因此当我们吃的时候，心中也应该充满同等的喜乐。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感谢你将你的身体、你的血赐给我们，你没有一样好处不留下不给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为圣餐献上感谢，因为这是你设立的。你设立叫我们留在地上的人，借这个记号明白我们所领受属灵的真实。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帮助我们总是默想，总是回味无穷，我们所领受是多么大的恩典，好叫我们恩上加恩，好叫我们越加有你的样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你的名，阿们。